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38集送花。 沈家丫头，金典史和你有仇吗？ 沈妙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少年，他眉眼生得漂亮，却英气逼人，虽是玩世不恭的神情，却有一种超然于年龄之上的稳重，并非是外表所表现出来的，而是仿佛跟着他便有了一种天塌了都有对方顶着的安然感。即便是前生他在秦国也好，后宫也罢，也未曾见过如此剔透的人，只消一句话便能洞悉所有事情的最中心。如此精彩绝艳的人偏英年早逝，实在天妒英才。他的眼中惋惜一闪而过，再开口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语气。是 你这局棋道铺得迂回。 谢景行目光带着审视， 绕了这么大一圈只为将高言送进仕途，莫非你要搅乱民棋官场？ 饶是沈妙活了两世，心中都忍不住微微一惊。如果说之前谢景行表现的于他来说只是聪明的过分，一点即通，而现在这人倒显得有些可怕了。寻常人走一步瞧一步，聪明人走一步瞧十步，谢景行这句看似平常的问话却似乎走一步瞧到了千里之外。如此毫不掩饰的单刀直入，倒让他有些不知如何回答。片刻后他才答道，这又与小侯爷何干？ 本侯不关心明棋官场，可临安侯却动不得。 他的语气中有警告， 你若把主意打到临安侯府，就别怪本侯不客气。 沈妙看了他一眼，谢景行看似对临安侯府一直厌恶有加，极爱与他爹对着干，如今看来倒不是完全厌恶，只怕也还是把临安侯府放在心中的，否则的话上一世最后也不会为了保全临安侯府的名声而落得万箭穿心的下场。而谢景行怀疑他会对谢家下手也是无可厚非，沈家与谢家本就是横竖看不对眼，加之如今他做的事情总让人无法理解，旁人看来倒的确有可能沈家给谢家下个绊子。谢侯爷大可放心，沈妙淡淡的开口，语气仿佛在说今日的天气如何如何一般的平常。谢沈两家井水不犯河水，自然不会生出事端，谢侯爷担心的事不会发生。人生短短几十载，风水轮流转，谢家如今是沈家为敌，殊不知未来有一日也许风雨同舟，同仇敌忾。 你这是在向我示好吗？ 谢景行挑眉。是，沈妙平静地说道。谢景行打量着面前少女，他出生到现在见识过无数女人，年幼的时候那些女人是想要亲近他爹，后来那些女人便开始亲近他。这些女人中有娇花解语的，有倾国倾城的，有善使刀剑的，亦有善用谋略的。聪明的人谢景行见过千千万，却没有一个如眼前人这般让他意外。或许是经历过战场上刀剑拼杀的人的直觉，谢景行能够从这个少女的身上嗅出血的味道，仿佛一潭沉沉死水，却在水底潜伏着巨大的凶兽，如今表面风平浪静，也不过是伺机而动，待有一日冲破天日，必是一场腥风血雨。虽然这瞧上去实在有些可笑，一个闺阁女儿能翻起多大的风浪，可是谢景行从来不会轻视自己的直觉。少女照在连青色的锦衣披风之下，俏脸寒霜，这郁郁葱葱的眉棱竟也被她绽出了九尺宫阙的感觉，高贵的 孤独的，杀伐果断的，无底深渊的。 沈家居然有聪明人。 他的话颇为讥讽，却还是正色道， 既然如此，你就放手做吧，今日就当看场好戏，你可别让本侯失望。 他站直身子就要转身离开。谢侯爷。沈妙叫住他，他站定，头也不回地问， 还有什么事？ 谢家两位庶弟今日也会上台校验，谢侯爷就如此放任？谢家的两位庶子，姨娘方氏所出的谢长武和谢长昭，如今都是国二。事实上，谢景行也是广文堂国三的学生，不过他自然行事随意潇洒，广文堂也约束不了他，便放任自流了。否则的话，谢景行今日应该是和自己国二的两名庶弟一起校验的。上辈子谢景行当然没有参与校验，却让自己的两位庶弟抢了风头。平心而论，谢长武和谢长昭也算是十分有本事的，在五类中名列前茅，也因此得了皇帝的眼。后来被傅修仪有心抬举，跟在傅修仪身边办事。沈妙一直觉得林安侯父子皆是聪明人，上辈子如何会落得那样一个结局？虽然最后皇室给予了抚恤，可是收到阴币的反而是方氏母子三人。其实细细思考来，不乏疑点。譬如前生沈家的亲父，自有二房和三房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如此看来，谢家会不会也是内部出了问题？ 你不会希望本侯上去与他们一争高下？ 谢景行回过头，有些诧异道， 就像你同你那姐姐争一样。 谢侯爷与我的处境难道不是一样吗？沈妙没有理会他话中的嘲笑，只是说道，捅刀最深的恰恰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我自然明白谢侯爷这样身份高贵的人不屑与庶子斤斤计较，可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看似不起眼的玩意儿却如蛰伏在暗处的毒蛇。他一字一句语气清楚，分明是极为警告的语气，眼神却清澈如幼童。要将他们斩断在萌芽，要让他们永远无法萌芽。比起让他们风光无限得贵人扶持，永远虚伪一座胸有地宫状来说，将他们一一挑下人前出丑，在府内亦不必装模作样，是否更加痛快？谢景行心中一动，他的母亲是金枝玉叶的玉清公主，他不想和庶子计较，那样人们不仅会说他气度不够，更会提起生母当初被活活气死的杜甫心怀。他可以不用在意自己的名声，可是玉清公主的名声他永远都会顾及。在临安侯府整日冷眼相对那母子三人，临安侯虽然偏着他，难免外人会胡乱嚼舌头，而那母子三人偏还要做一副恭顺慈爱的模样，令他作呕。他只想如局外人一般瞧着这三人做戏，如今沈妙的话却让他心中一动。如果掐灭了他们的希望，是否更为畅快？当面撕破脸，让他们再无脸做兄友弟恭，惹人心烦。沈妙的声音似乎带着蛊惑，他说，已经太久了，不要忍，不要忍。谢景行低下头看着近在咫尺的人，少女身上传来淡淡的幽香，如他人一样看似纯澈，实则冷漠无心。明明知道他是带着目的提议，却上神无法拒绝。他挑唇一笑，秀风一扫，乌发上的海棠花已落入掌心，下一秒海棠花所在的地方变成了一株小小的玉海棠。他拈花似笑非笑，语气暧昧道， 你倒是有趣，这朵花赏你的，提议不错，多谢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